我觉得可以来到这个道峰山来试一试哈。 没错、 啊，一般人来这里不会觉得很危险吧？ 嗯，不会觉得很危险，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登山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对对对，嗯，在韩国一般这个比较有名的山啊， 嗯， 伴随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寺庙，在这里应该有很多的寺庙吧？ 没错，没错。那元道峰山当中呢，也包含这个望岳寺在内，共有60多个大大小小的一个寺庙。 嗯， 那其中最时间最长的这个建筑寺庙的建筑是我们叫这个天竺寺的一个寺庙， 嗯、 那还有这个望岳寺、双龙寺、还有回龙寺等等大大小小的寺庙。嗯，嗯所以来这边对祈祷啊的这样的一些信徒啊， 嗯、 或者是一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佛教信徒吧， 嗯， 可能我们一般人来到这个寺庙所在地呢，他图的不是说我要去还愿啊，还是祈愿啊， 嗯， 他图的是一个清净，对吧？ 没错， 或者是有人就喜欢这个摘菜之类的， 嗯， 我可以来吃一顿， 吃素是吗？ 我想都是吃， 嗯、对， 嗯，不知道大家这个来到寺庙当中啊，一般即使不是信徒的话，他也会这个哎。反正我已经来这儿了，那我就不妨许个愿吧，就好像看到流星一样的感觉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可能怕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 嗯， 所以一般大家来这儿都会许怎样的愿望？ 对，一般大部分人来这个寺庙的话，一般会许愿就说家人的健康， 嗯， 然后生活能够比较安宁和平安。 嗯、 那特别是在11月份左右是韩国的这个高考的季节， 哦，对， 所以有很多家长来这边就是，祈祷自己的孩子能考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学啊， 嗯、 等等。 嗯，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现在去寺庙当中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的家长了吧、 嗯、 啊，高考前后的话 真的很多、 嗯、对，那元道峰山呢也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它是以岩石比较多而著称的，对吧？ 没错， 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它山势是比较险峻的， 嗯， 嗯，所以呢来这里的话你登到顶峰以后你眺望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让自己心情放松、 嗯、 另外就是拍照片了。 没错，这非常有名的。 嗯嗯，因为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而且那种岩石的山是不是很常见的。 对 对 对，嗯。而且寺庙所在的这个周围啊， 嗯， 它一般也都会非常的有感觉， 没错， 所以在这附近也是一个拍照的不错的地方吧。 嗯，没错，一旦到了这个元道峰山上之后呢，这个寺庙的，一般的这个寺庙的后面都是非常非常景色、 嗯、 非常秀丽，而且周边也是非常非常秀丽的， 后花园的感觉、啊， 对，后花园那种感觉。而且，韩国人一般都会说，这个寺庙所在地、 嗯， 它周边的景色一定是非常美的。 哦、 对，一般韩国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 风水宝地的感觉， 风水宝地。对，进寺庙的时候非常讲究这个东西，对，风水宝地。然后很多喜欢拍照的人也会来到峰山的这个寺庙的周边去拍一些照片。 嗯嗯、 然后因为来到峰山呢，就是因为来到峰山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离这个道峰站对，道峰站地铁站还不是很远。 嗯嗯、 然后也很多一些能够我们去查看的很多一些文化遗产，也会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查询到。 也是啊，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位于首尔还有阳平， 嗯，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义政府 啊。我们今天是以义政府这个角度来看了这个元道峰山啊， 嗯、 所以呢，它的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 没错， 嗯、那元道峰山呢，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寺庙，而且有很多的高僧都在这里住过哈、 嗯、 所以说您来到这座山中呢，即使你不去寺庙附近的话，我觉得你也会感到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非常幽静的感觉。 对对，没错。 嗯，这座山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吧？ 嗯，倒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嗯、 但是因为登山本身，如果你太晚的时间去的话，会比较危险，下山的时候会太晚。所以就是在日出到日落这个过程当中、 嗯， 这个时间段当中去就可以了，不要以太晚的时间去。对， 也是日出之前也可以上去看看、这个 嗯。没错，早点去。 日出啊，日落之后呢，可能就危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也是。 是。 日落之后呢，山里也就更冷了， 嗯， 对吧？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说，提到这个冷的话，这爬山的时候呢，嗯，这个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嗯，没错。 我们这个穿什么，丽华有什么建议吗？来到这里 的话，像我们以前好像其他介绍过一些其他的不太陡峭的一些山峰的时候呢， 嗯、 可以说就是穿的比较舒服就可以了， 嗯、 不用说非得穿一个登山服啊、 嗯、 登山专门的一些衣服。但是因为道峰山中间有这个坡度比较陡的一些地方、 啊， 它还是需要你专门做一些准备的。 哦、 对，去穿一些登山专用的运动鞋， 嗯， 然后不太容易被撕裂或撕破的一些衣服，登山专用的一些服装会更好。 好。 嗯嗯。 那特别是一般在平日啊、我们去看登到这个道峰山的，会看到很多四五十岁左右的这个、啊、对阿姨和叔叔们。 对。 对，他们会对穿着各种各样颜色的登山服去登山，大家可以参考。 亮丽的风景线。 对对，他们就是一道风景线。 对啊。嗯。就想想四五十岁的人，我们怎么能叫叔叔阿姨呢？ 嗯哦、 明明就是大哥大姐。 哎，对对对对对，纠正一下。 不过呢，这个韩国人的这个登山服啊，的确是。我觉得算是一道风景线啊、 嗯、 您来到这个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这个时间你去山中的话，红色的枫叶还有这个黄色的这个银杏叶或者其他的颜色的叶子， 嗯， 加上这个他们这个艳丽的登山装的这个颜色、 嗯、 哇，真的是很有意思， 没错、 啊、而他们都非常专业的啊、 嗯、 他们可能会有这个登山拐杖， 嗯， 对吧，还有专业的登山包， 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这是体力也是非常好的， 没错、 嗯、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袁道峰山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登山家，对吧， 嗯， 他就是严红旗， 嗯 啊，他自己也是非常推荐这座山，这个除了他三岁爬这座山、嗯、可能也是因为这座山把他给锻炼出来的吧。 没错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哈、 嗯、 因为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严红旗先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登山家嘛、 嗯、 他是亚洲首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八个人就是登到这个喜马拉雅山8000米级别的这个14座山峰的山岳人、 哦、 对 哇， 然后在韩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嗯、 然后他就是从小开始从3岁开始就登的这个袁道峰山嘛、 嗯、 他还称这个袁道峰山是他自己像这个山峰就像妈妈的怀抱一样、 哦、 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嗯、所以说这座山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座山了， 所以大家在登袁道峰山的时候呢、啊、还会看到他以前曾经住过的这个家的、 嗯、 对 的一个原址，有一个专门的标识、 哦、 对， 也就是他家可能就是在这个道峰山中 对附近，对、没错， 所以他可能就近原则嘛，对吧我觉得也是，如果没有这份爱好的话呢，可能就算是你住在山中，你也不会去了解它。 嗯，对， 就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们家是住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座山，北汉山， 对， 对，北汉山山脚下的。 嗯， 然后呢，我只去过一次。 越近越不去是吧？ 对，反倒是一些远的，比如说济州岛的山呢、江原道的山，我倒是去过。可能这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嘛、 嗯、 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也没去过万里长城。 哇、哦、天哪，也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对吧啊。 对。 我觉得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吧啊，可能也是这样的山啊成就了一些著名的登山家。 嗯。 包括一些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也都是、这些著名的登山家当中的一员。 没错。 啊、 对。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不到。因为在韩国呢、嗯、平时大家不会穿这个登山装。 是。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的一些路线吧。刚丽华也介绍这里有丰富多彩的路线我们可以选择、 嗯、 对吧， 没错，这个大体的路线可以分为这个四大登山的一个路径哈、 嗯、 那每个路径大概是3到5公里左右、 哦、 那按照时间来讲的话，短则1个小时50分钟左右、嗯、那长则能达到3个小时、 哦、对，还是需要一定体力的， 没错没错，那如果让朴主播你去的话、 嗯、 你会选择哪一个路径呢？ 我应该会选择这个中长距离的， 嗯、 可能2小时3个小时的、 嗯、 我的虽然是比较敦实啊，这个体重，但是我的耐力好像还不错啊。 嗯、对，因为平常喜欢跑步嘛。 对，平时这个长跑会跑一跑， 嗯，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个长距离的。丽华，我觉得也会长距离。 对对对，要爬就爬个长距离。 哟， 反正要花一天的时间。 挑战了啊，这个 听众朋 友，对听众朋友，您来袁道峰山的话，可以去跟我们比一比，赛一赛，看看大家谁用的时间比较长。 嗯。 袁道峰山呢，刚刚也提到了是以岩石多而闻名的 啊、嗯。 不过这个名字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来头的吧？ 嗯，没错。那刚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袁道峰山的这个山顶山峰啊，是由几个大的山峰组成的， 对对对，好像是5座吧？ 嗯，没错。那其中最高的这个山峰，我们叫它这个紫云峰， 哦、 对，算是这个。整个袁道峰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山顶山峰了、 嗯嗯、 没错，它这个模样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好看的、 嗯、 那还有叫这个刀峰，就是刀、 啊、 使用那个刀的一个刀峰， 这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尖尖的感觉 对， 是吗？ 没错没错，就各种各样的山峰就是人们给它命名为、 啊、 按照它的一些模样 形状、啊、 对形状命名为很多一个名称， 对我觉得在韩国这一点也是一种文化，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石头，你乍一看不觉得这是什么，但是你看书名就会发现什么猴山呐、啊 嗯、 猫山呐、 啊啊、 对对对，都有的啊。 对。 然后你仔细一看呢，从这个一定要从特定的角度去看， 对， 它的确是那样的一个样子。 没错。 大家去过济州岛的话会发现有个像人脸的一样这个。 哦、 对吧啊，在牛岛啊。 对对对对。 所以很有意思。嗯嗯。 所以找到这样的岩石呢，一定要在这里拍照片，一定要找好角度去拍， 嗯， 这样的话会给人非常神奇的感觉。 没错。 好，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去旅行吧，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元道峰山。刚才提到呢，我们这个在元道峰山有很多的寺庙啊， 嗯， 如果说您是信徒，又或者是您这个想要来这里图个清净，或者是感受一下这个寺庙的氛围，又或者是想拍照， 嗯， 或者就是像我一样想吃个斋菜之类的，我们也为您推荐有一座寺庙是不可以错过的，对吧？ 没错没错，我们如果到这个元道峰山的话， 嗯， 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寺庙哈。虽然寺庙很多， 嗯，对， 但其中呢 挑一家吧， 这个，对，位于山腰上有一个望月寺， 嗯， 这个寺庙是最大而且最有名的，在元道峰山上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寺庙， 嗯， 然后呢大家就像刚才我们朴主播说的，即使没有一些啊佛教的一些相关的宗教信仰，大家也可以去寺庙去拍拍照 啊，因为寺庙周边景色太美了， 嗯， 然后也可以去，即使没有信仰也可以去许个愿。 对，而且望月寺一听这名字， 嗯， 可能是离月亮比较近， 嗯，可能是到晚上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推荐您晚上去。刚我们也说过了，晚上是比较危险的， 没错， 如果说这个寺庙有什么 Temple Stay 这个寺庙寄宿体验的话呢， 嗯， 您可以参加一下，但是具体有没有的话我们还不是很了解， 没错， 估计是没有的，有的话我们会为您推荐的啊。那，望月寺呢估计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吧， 嗯， 离这个月亮比较近，而且还有一个噱头，就是它是新罗时期啊大家都知道的善德女王吧， 嗯， 是她下令来建造的一个寺庙， 没错， 是为了这个彰显王室的这个繁荣。 对对，而且之后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之后有很多一些高丽时期还有朝鲜时期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僧侣们， 嗯， 都曾在这个望月寺当中去修过行啊， 是的， 等等，对，很有名。 嗯，对，那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快要结束了， 嗯， 但是有一个重点的信息还是要跟您传达一下，因为爬完山的人都很饿。 嗯， 我们来到这元道峰山，爬完山的话，我们可以吃点什么呢？ 元道峰山，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在山脚下附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饭店是非常有名的， 嗯， 不仅是元道峰山，其他山都是一样的， 嗯， 但我们在元道峰山当中可以尝到非常非常著名的料理，就是有关鸭肉。 啊， 对，鸭肉， 健康的鸭肉， 对，健康的鸭肉，你鸭肉可以烤啊或者是炖啊都可以， 嗯， 然后还有鸡肉啊， 嗯， 对，炖的这个鸡肉，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部队锅也是有的。 哦，对，这个议政府当然要吃部队锅。但是爬山的人一般都会吃什么白煮鸡、 白 煮鸭， 煮鸭， 对吧？ 对 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 嗯， 所以您来到韩国的话呢，暂时放一放北京烤鸭这种烤类的啊，您可以吃一吃这个白煮的。 嗯， 它是对健康非常不错的。 没错。 嗯，好的，到这里呢，元道峰山的一些简单的大概的信息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当然，这座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的，还是需要您亲自来这里观赏的。嗯，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 嗯， 当然了，下一期呢，我带您到一个非常有文学氛围的地方啊，带您到阳平的黄元顺文学村，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拜拜。 그태어나그대눈을처음본순간부터온난수없는설레는향기속에빠져난그대눈을항상바라만봤었고그대도나를항상바라길바랐어나이젠말할거예요이목소리에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오그대여나그댈바라보는것만으로도온난오그대여나그댈생각하는것만으로도온난하루하루가항상빠르게갔었고그대도나를항상바라